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明月照经纶，同音，第113集。因为8月7号七夕节快到了，全国最大影院石榴影城搞了一个活动，并邀请了众多知名演员参与。在活动中呢，每个明星需要录制一段视频，在视频中缓缓念出某个名人讲过或写过的著名情话，并说8月7号石榴影城。这些视频将会出现在众多的广告宣传当中，网友也可以去专门的页面听，配合视频还会有文字讲述那个名人与他们丈夫妻子浪漫的爱情故事。本来活动要念的是经典电影台词，可 CEO 忽然觉得真实存在过的人和情话可能会更有冲击力。石榴影城所邀请的全是粉丝众多的当红演员，可以想象当粉丝们看到偶像用充满柔情的眼神凝望镜头，听见偶像用饱含蜜意的声音朗诵情话时，一定会连骨头都酥麻了。索然与何修义也在名单当中。对于石榴影城的请求，正常有脑子的明星全都不会拒绝。开玩笑，万一得罪石榴影城，排片率被降低，那可就得不偿失了。祖然与何修义两人都在银川，那家位于北京影城的总部，也并未要求两人连夜飞到北京录制，而是请求他们发送视频文件，剧组可以正常拍摄，质量很好，的确没有必要跑去北京折腾。于是收工之后，凯文、莫安被留下来帮着录制视频。莫安操纵着仪器说开始。何修义放下自己手中的纸，那段话他已经练过好几百遍了，是约翰列侬的。何修义便凝望着镜头，眼神温柔。希望我们是一对和善的老伴，住在爱尔兰海边小岛一类的地方，翻阅我们一辈子胡闹的剪贴簿。何修义一边背一边偷看左然，谁也不能一直盯着镜头，目光总要偶尔移动一下。他们二人老了之后会怎样呢？到时广告还会有些文字上写上约翰列侬与他妻子小野洋子的故事，包括约翰列侬怎么在小野洋子的个人艺术展上将他的作品吃掉，两人怎么在蜜月时七天不下床，用床上和平行动宣扬反战理念，妻子怎么亲自在丈夫去世后每年整理作品举办纪念活动。至于左然，也是用他最为悦耳的声音念出了一段话，这一段话是取自于茨威格。左然视线集中于面前摄影机。 我的心紧张得像一根琴弦，你一出现它就颤个不停。我的内心始终为你紧张，为你而颤抖，可你对此毫无感觉，就像口袋里面装了一块怀表，你对它绷住的发条没有感觉一样。这根发条暗中耐心数着你的终点，计算你的时间，以他听不见的心跳陪你东奔西走，而你在他那滴答不停的几百万秒当中，只有一次向他匆匆瞥了一眼。 念这段话时，左然也会偶尔抬头看何修义，好像在说在一起前他就是这样的。何修义笑了，爱情当中的人心思真是可爱，不管平时多不起眼，都会因为这份心思变得很美，好像一种牡蛎打开颜色暗淡深浅不一坑坑洼洼的壳，里边是一颗灿然的珍珠。二人目光缱绻，温柔交缠，连莫安都感受到了什么， 凯文倒是一如既往毫无反应，最后坐然幼年。 8月7日，16影城。 音频也会被用于广告宣传。伴随茨威格的爱情故事，虽然这个故事有一些悲情色彩。1942年，茨威格与第二任妻子夏洛特·阿尔特曼在里约热内卢附近双双服用镇静剂自杀，出于对精神家园欧洲被毁灭的痛心，自杀时两人双手紧握，被发现时尸体甚至难以被分开。录完视频，左然与何修义亲自将音频发给了石榴影城。石榴影城市场部的员工又向二人分别发去一张图片，问： 哎，在页面上位置这样可以吗？ 左然一看，一共有12个明星参与活动，页面左边6人，右边6人，中间有一道分割线，他自己是左一，何修义是右二，隔得挺远，还是被分割线切开了。左然便问： 何修义能放在左二吗？茨威格的爱情故事很短，约翰列侬的长，配在一起画面可以平衡一些。 对方没有说什么了，调了。于是到情人节那天，在这个全中国最大的影城网页上，左然与何修义将在活动页面共同占据一个区域，挨在一起轻声讲出几句情话。8月6日下午，左然与何修义还是回了北京，并为石榴影城七夕活动造势。在活动上，几部要在七夕上映的爱情电影进行了最后一波广而告之。左然和何修义等等演员也简单介绍了自己即将公映或者正在筹备当中的几部影片的感情线。左然没有提又见于美丽，而是请观众们期待几个月后就要正式开机的古装电影。石榴影城也提前好几天就将七夕节的纪念品寄给了视频活动中的12位明星，希望他们务必要在8月7号0点之前发条微博，最后再为石榴影城宣传。左然与何修义两人都让石榴影城邮到了工作室，并请吴顺之在活动结束后送到左然家里。礼物样品十分特别，是对情侣相拥的夜光沙瓶画。晚上，左然拍了2张夜光沙瓶画的照片，瓶子当中一对情侣紧紧地依偎，脚边有流水，天上则是皎洁的月亮与璀璨的群星。何修义却一直拖到0点之前，在左然洗澡时才晃晃悠悠地准备发博。左然总是0点左右洗澡，不过何修义很快便发现他找不到石榴影城给他的礼物了，随手放哪儿去了呢？何修义记不起来了，脑袋里好像有橡皮擦。眼看要到0点，何修义赶紧把左然那个礼物拿来，用手握着啪啪拍了几张发博。活动回来看见一个包裹，是石榴影城官博寄来的七夕节礼物，十分喜欢，谢谢。等左然洗完，何修义讲了整件事情，说：啊，好险好险，差一点就没有赶上，石榴影院可是得罪不起，不能显得不上心不重视啊。左然愣了一下，放下手机，何修一笑：哼，幸亏住在一起。左然，你那个是什么表情啊？ 你没看见昨晚谢小溪和吴翔他们发的照片吗？ 嗯，没有啊，怎么了？ 你看看吧。 哦，心里有一种非常不好的感觉。何修义将电脑放在膝上，打开微博，在搜索栏输入谢小溪，点进去。 嗯，没什么问题啊。 对比一下礼品，比如星星的数量。 啊！何修义猛然间意识到了，他又输入吴翔，他才发现沙瓶画这东西个体之间会有差异， 他此前也拆开了自己的包裹，觉得沙坪花与左然那个没有什么区别，但事实上是有的。虽然全是夜光沙坪花，图案也是情侣在星空下紧紧相拥，但是月亮形状、星星大小等等全都不同。这个东西并非机器生产的。何秀也连忙去16影城七夕活动页面，将12个明星中的另外8个一一搜过。最后，他十万分绝望地发现，每个礼品都有一些独特属性，有的月亮很圆，有的星星很大，有的男孩个高一些，有的女孩瘦一些。何秀一被自己蠢哭了。人有时候脑袋会短路，他会演戏，也会读书做题，但生活中笨手笨脚，他从来没有想过礼品不同的这个可能性。16影城市场部说给12位老师都寄了纪念品，何秀义便理所当然地以为大家全都一样，16影城不会搞出差别待遇。他完全没有想到，这些七夕情侣夜光沙坪画居然全是手工制造的。只有他发了与左然高度一致的夜光沙坪画，怎么办呢？删掉吗？晚了吧。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地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同音。